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6集，陈大老卷21。129，要查什么自己搜。上。这个时候了，嗓门还能这么大，若不是于贤他们在这里，何晨觉得他还能再晚一天来。何晨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7点多，也懒得去跟何父说什么，直接偏头。 是。 好，我这边还需要你确认一下。 郝队长沉吟了一下，开口道。何晨点头，他还在思考着何锦欣的事，也没有跟何父说话，同郝队离开。这两人走后，审讯室内，何父跟于贤这一行四人面面相觑，不太懂这意思。何晨没有跟他们关一起，不仅没有关一起，这儿的大队长好像还跟他很熟。毕竟刚刚那位郝队长跟何晨说话的语气，与同于父说话的语气明显不一样。他们四个人还在想着，单向玻璃的大铁门也没有被继续锁上，门口进来两个便衣警卫，是之前把他们从医院带回来的那两个便衣警卫。 你们跟我来。 小贤，这…… 何母张了张嘴，看了于贤一眼。于贤跟何锦欣的秘书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是官场上的人精，此刻大概能够猜出来，必定是因为何晨。两人均眼下眸底的震惊，于贤侧身安抚了何母一句： 妈，没事，我们先跟他走。 何锦欣的秘书看着这条路是前往大门口的，心底一惊，面上还是无波无澜。 这位警官，你要带我们去哪儿？ 警卫走在前面，依旧是一丝不苟、铁面无私的模样。 你们可以回家了。 言简意赅的一句话，却让众人震惊。这会儿已经是下班的点了，大队的人并不多，走廊上十分安静。何锦欣的秘书见警卫话不多的样子，便不敢再问。何父左看看右看看，都没有看到何晨，眼看着就出大门了，还没有看到何晨。 这位警官，我女儿呢？她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 听到这句话，警官脚步一顿，似乎是有些疑虑。 你女儿？ 就是何晨，刚刚那个女人。 何父依旧看着审讯室的方向。他这句话之后，只见警卫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看，一双眼睛漆黑，直到看得人头皮发麻。就在何父张了张嘴有些害怕的时候，刚刚那铁面无私的警卫瞪大了眼睛，激动地开口： 原来您是何小姐的爸爸。何先生您好，我是小芳，何小姐跟郝队可能还要聊几分钟，您看你们要不要去休息室坐一会儿？ 被看得头皮发麻的何父愣在了原地。 哎呀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您早说您是何小姐爸爸，就不用这么大动干戈了。何小姐有跟您提过我吗？上次她跟我们现场拍摄的时候还夸我脑子灵活来着。不像秦小姐从不夸我。 小芳搓了搓手指。何晨来这里只要人，并没有多说，小芳以为他来是办案的，没想到竟然是来接家人，难怪这么晚他还亲自来了。小芳二人热情地把何父四人送出了警局门外，也没走，又热情地陪他们聊天。何晨跟郝队出来的时候，小芳正在跟他们介绍他的新型手机。看到何晨过来，他直接闭嘴，恢复了严谨的样子，十分恭敬地同何晨、郝队打招呼： 何小姐、郝队。 何晨朝他随意地点点头： 郝队， 你先回去吧。 路灯下，眉眼浸染的张扬分外显眼。郝队在程俊秦然那一行人中混熟了，气场强，连渔父面对他时都有些被压住，何晨却半点不受影响。熟悉他的何父几个人一时间竟没敢说话。郝队拿着对讲机也有些头疼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已经不仅仅是稽查院的那些事了，也不仅仅是一个势力的变迁。眼下何晨参与进来，秦冉、长宁他们不会不管，秦冉参与进来，程俊就根本不会袖手旁观。一环套一环，到底哪个人胆子肥了，敢套路到何晨头上？一年多前秦程两姓大闹京城的事儿都忘了吗？ 嗯，我有情况一定联系你。 郝队朝何晨点点头，就拿着对讲机又匆匆回去了。看着郝队离开，何晨才把目光放在于贤还有何景欣的秘书身上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跟我去看姐姐。妈，你回医院照顾奶奶，姐姐的事儿你别担心。 何母闻言点头，她松了一口气。京城这些事理她不太懂，不过她还记得秘书跟渔父的话。 嗯，刚刚他们说我们每两个星期出不来，你怎么？ 何晨面色不变，只开口道：“ 我跟郝队合作过好几次，你们的事儿也不算太麻烦。” 何母找不到漏洞，毕竟何晨确实是个记者。他们自然想不到何晨说的合作不是普通的合作，郝队抓不到的国际罪犯几乎都由何晨来摆平。几个人不清楚，没有找到疑点，此时何景欣的事儿才是重中之重。于贤拿出手机说：“ 我让人开车过来。” 他们四个之前是被警车带过来的。 不用。 何晨拿出车钥匙直接往左边的停车场走。 我这边有车。 于贤同何景欣的秘书一起跟上去。若是之前在医院何晨说能带他见到何景欣，于贤还存在一点疑虑，现在的他半点疑虑也没有了。 何院的车你去提了。 秘书跟何晨一起忽然提起了这个。何景欣给何晨买的车还在 4S 店，车牌号都还没有上呢。 我朋友的车。 车停得不远，走两步就到了。何晨按了一下钥匙上的遥控，蝙蝠型的车门打开了。巨鳄买的这车是四座概念车，他送出手的礼物自然不简单。有眼力劲儿的都能看出来，这辆只在杂志上见过的概念车价值不菲。秘书和于贤都惊讶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出来何晨还有这么有钱的朋友，难道是瞿家人？半个小时后，何晨将车开到重型基地，老远就看到重兵把守。何景欣作为重要嫌疑犯被看管得很严。何晨直接朝大门口的方向开过去，看到他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，坐在后座的秘书对他说道：“ 二小姐，你开慢点，等会儿要配合在大门口检查。” 这种重型基地进去需要配合缜密的筛查。他说着，只见何晨依旧没有怎么减速。秘书也不担心，他知道何晨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。然而50米、40米、30米，何晨还是没有减速。秘书一愣，喊道：“ 二小姐，快停下来，不然要被打成筛子的。” 20米，重型基地的大门直接打开。10米，两边看守的人上身笔直，将武器垂到一边，并右手迅速抬起，行了一个举手礼。何晨的车没有怎么减速的直接开了进去。别说秘书， 连于贤都不由地看向后视镜。他知道何锦欣跟他妹妹感情好，但何锦欣一年也见不到他妹妹几回，更别说于贤了。于贤对何晨并不了解，大部分是在何锦欣的口中听到的。眼下他心里忍不住惊讶，免筛查，举手礼。车停在基地一栋大楼边，何晨直接拔下钥匙下车，于贤跟秘书两人也跟着下来。这个时候两人才看到这辆车的车牌号，5A01111。物理研究院， A0 代表内务部，后面的四个一更不用说了，特别通行证，难怪刚刚不用筛查。这两人刚刚还在想这辆以前只是一辆概念车的兰博基尼怕是天价，现在比起这车牌，兰博基尼算什么。何晨在不远处打电话，秘书跟于贤相互看了一眼，好半晌秘书深吸一口气，他压低声音， 何愿他妹妹这都能弄到，他那是什么朋友？ 说着他又喃喃开口， 我觉得这次何愿可能真的有机会出来， 被关进重型基地还能翻案出来的概率1%都不到，这也是于父选择跟何家撇清关系的原因之一。于贤虽然坚持，但也知道希望不大。可现在于贤眼睫颤了颤，暗沉的眸底迸发出一道亮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